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藏高速上清桥南出京方向有事故发生，造成后车拥堵，队尾排到了建祥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 勇敢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男子相亲花千元请女方吃法餐，竟食物中毒，俩人一小时上了六趟厕所。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议论这件事儿。小柱，如果你跟姑娘相亲，你想花多少钱请她吃饭？哎，你总不能让姑娘出钱吧？别装死啊！ 不是小花，这个不是说我不爱理你啊，这个你老问这样的问题，就是 一说钱你就觉得好像很尴尬，就觉得人家问这个问题不应该是吧？ 你不要用这样的问题来试探我，你通过这样问题试探我之后，你好了解一下我到底对你什么心思，是不是这意思？ 我就是想知道你花多少钱肯。 一万块钱以内。 对，多少？ 一万块钱以内。 越南盾， 有可能用的印尼币。 印尼盾，对，印尼盾。 印尼盾， 印尼也是盾，越南也是盾。 然后柬埔寨币， 这我没花过， 是不是？哎，别装死啊！ 不是，姐，人民币，说清楚，人民币一万块钱以内，咱都不考虑。 哎，别说以内，你就说具体一点吧，因为以内你九块也是以内。 吃煎饼还不是最好的。 你老是不到一千，不到一千多少呀？四毛也不到一千， 花个三头二百的吧， 还行。 对小柱来说，就是普通的一顿家常菜呗。 是。 王大雷有钱，人是名人。 嗯，大雷请多少？ 那分到什么程度了？ 相亲。 相亲嘛。 相亲就是我 第一回谋面的时候。 我觉得别太贵，也不用太便宜，就是中档比较合适，有个环境好一点的，对吧？吃个西餐，喝个咖啡呀、 那是多少？ 花个500块钱左右吧，500以内。 哎呦，出手比小柱大方哎！ 这正常啊， 生活状态一定比小柱要舒坦多了。 我也没他那么会过日子啊。 哎，就你一定现在是不是？你现在买不起的东西，小柱一定买不起哈。 小花，小花，别拆对我们俩，你跟。那男的， 你觉得多少合适？ 相亲，你认为对，人家对方得花多少钱合适？ 跟我相亲啊？ 啊，就凭你现在这个姿容，凭你现在这个水平，凭你现在这个实力，你认为对方给你花多少钱？你心里头感觉到？ 凭我这种好看的皮囊，有趣的灵魂，怎么也得发个 还要钱呢？您跟人家相亲吃饭，您还打算挣点钱？ 吃顿好的吧，咱们说吃个牛排，吃点，那种地中海料理。 等会儿，你刚才牛排啊，我还有个这个形象，地中海料理我就没形象。 就是那种很健康的， 健康饮食， 橄榄油啊。 等会儿， 就喝橄榄油啊？ 烹制，我还没说完呢。烹制的那些菜。 什么菜？ 那种生鸭和扇贝。 什么？ 吃个扇贝？ 哦，我听什么是？ 开一瓶虾不离干白。 小孩前面那不重要，你就大声说后面俩字就行，前面那我都听不明白。 或者什么滚动那种酒也是可以的。 哦，这是个酒啊。 法国话什么弄。 行行，别动剩下的别动。他说我这我听明白了。够了。 来一点点可卡马贝尔的奶酪。 还假装不张嘴。 什么卡毛的奶酪。 啊，有奶酪，知道吧？ 你是不知道啊，那是源自诺曼底弄。 哎，这么说法国话，是不是你说不上来了吧，小花？嘴都绕到一块儿了。 不是，好好说呢，就是说，这种卡蒙， 说不上来了吧？好好说，不会了吧？ 卡蒙贝尔奶酪是源自法国诺曼底地区的美味奶酪，美味奶酪。这个，哎呀，好吃。 小花啊，你绝对啊，18%没吃过，你知道吧？ 什么口感都说不出来，就告诉好吃， 好吃，这而且好吃还是哎呀之后这挤着出来的， 入口即化吧。 嗯，对。 总之呢，吃这么些东西也破费不了太多的钱，表达一个心意就可以了。 要是这男的就请你去法国吃这顿饭，吃完饭俩人就飞回来，你愿意吗？ 去法国吃完饭就回来 啊？ 有点折腾， 来不及，去法国就多大功夫呢，好几个钟头呢。 你要说带我去再逛逛，大宫殿里转悠转悠啊。 小伙儿，相亲，你以为找一导游是吧？ 你呀、啊，别想的都那么好，那么美。 怎么 真说吃法餐，你还真得小心点、 哎、你肠胃可能不适应。 对， 放心， 你的胃拿不住。 我这个肠胃真的是中西通吃。 我看着你说。 另外，你们可能担心我不会吃西餐法菜，放心吧，法菜的上菜顺序我是非常清楚的。 好，你说说。 一开始呢是冷盘儿啊，冷盘儿， 冷盘啊。 啊，冷盘，冷盘呢一般是沙丁鱼儿。 我今天鱼就不大，小条的沙丁鱼儿，跟喂猫的似的。 火腿、奶酪和肝儿， 这四样东西搁在一起够一勺吗？是不是还得搁点菜叶儿啊？撒点椒盐， 橄榄， 橄榄， 小菜，完了它上汤鱼，完了它是蛋呀、肉啊、蔬菜呀， 上的不是汤是汤是吧？ 上点汤啊！ 不要滥用儿话。 这话愣说我。 最后的最后啊，一些甜点哦，冰激凌啊。 什么？您这冷盘刚说完就最后的最后了？ 哎呀，中间还有好多好吃的呢，那肉啊、菜啊、蛋呢。 买啊！ 您说这是副食商店？ 他们外国人就吃这些东西，哪样没有奶啊、蛋啊、肉啊？真是不错，著名的啊！我推荐你们，我推荐你们去法国一定要吃吃鹅肝酱。 呵， 哎， 你吃过 蜗牛？嘿，马铃骨鸡？ 什么骨鸡？ 马铃骨鸡，还得马铃 骨鸡，知道吗？ 马铃快点骨鸡啊！马铃骨鸡是什么菜啊？ 还有沙朗牛排，吃了就知道。我跟你说清楚吗？跟你清楚吗？你就没吃过？ 小花，你吃过吗？你刚才说半天，你说那扇贝的， 剩呀，可扇呗。 扇贝还有扇面的、我跟你说啊，真有吃的不适应的。你前一段我听说就有一个在杭州。有一小伙子跟那姑娘相亲，哎呦，花上千块钱跪下瞧着那姑娘俩，请人吃法餐，吃完之后二位是上吐下泻，哇哇哇，食物中毒， 太便宜了， 哎呦， 就是吃那种就是5块钱一大火腿， 上千块钱，刚说了， 上千块钱 啊， 哎呦， 这还不算120急救， 怎么这样呢？ 就是啊， 是不是没点那个沙朗牛排啊？ 哎呦。 吃不惯， 这沙朗牛排是解药是怎么着？吃完就不闹肚子了。 不是，我是说牛排，咱们吃的最符合咱们的口味啊，因为咱们平时也会吃一些这种烤牛啊，这是牛腿啊，什么这个。 哎，是恶心了是吧？ 刚吃这么两样的恶心了， 就做法酷似，是不是？就是说鹅肝酱啊，或者什么奶酪啊，他们吃不惯，俩人都是乳糖不耐受。 两个人呢，我跟你说，到医院一诊断。叫细菌性肠道炎 哦，那是不干净啊。 对呀，你不要认为这个外国餐就好，有时生吃啊什么弄的那个你受不了、 哎、外国餐不是不好，是那不会做的是真不好。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外国馆子都能随便进。 哪个馆子不让随便进？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都是干净卫生的、 哦、你 碰上那个李逵李鬼，你碰上那李鬼六耳猕猴， 你知道假的还真多。还有什么冒充的？ 假铁人公主，一上火大了。 假观音菩萨，你没看看？ 我的意思就是假的呀，他冒充的好菜。你想也是，焗蜗牛啊、牡蛎就得吃鲜吃好。那牡蛎要是如果有点问题的话，那可不是就吃了上吐下泻吗？那蜗牛平时哪趴着？ 哪趴着？ 天天在地上那抹吃抹吃。 你说那是 在地上抹吃抹吃？ 你说雨后出来那个焗那个？ 不是、啊， 当然不是，一看就没吃过。 你甭管是自己养的、家养的，还是说外边那个野的。那不都得在地上顾啾顾啾吗？ 嘿， 沙嘴哥呀，真是！今天说到这儿，我也是替他们挺惋惜的。一个相亲吃成这样，但是我不得不说，人家男生对你怎么样吧？ 倒是不错，一钟头去了六趟厕所， 好歹实打实的一颗心，对吧？ 怎么看出来的？ 吃1000块钱、上千元的相亲餐，一般人，你听见小柱说多少了吗？你听见自己说多少了吗？ 我听见了。 这就是人家这个叫共患难了，已经。 嚯！ 适合结婚啊，家底儿也比较厚。 哎呦，这一下全看出来了。但是你没看出来肠胃不太好吗？ 哎，还不是你们鱼虾蟹酱坑的。我告诉你们，人家都这么好了，你们这些鱼虾蟹牡蛎蜗牛凭什么反对这门亲事？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小伙儿最后的积蓄给女友买了返程票，自己徒步400里回家。这件事情引起了街坊王大磊的强烈不满。 不是，我觉得这事儿吧， 别 有点故意， 别 有点刻意， 别 有点做作。 然后怎么了呢？ 怎么了呢？你就说他这个行为是吧？给女朋友买返程票没问题，花光所有积蓄也没问题，但是他一定得走回去吗？ 那 完全可以给亲戚朋友打一电话，您先借我点钱，我回家，我到时候再把这钱给您还上，怎么就不行呢？ 所以你生气的是他的交通方式不对， 哎， 还是他有女朋友？ 他女朋友没看长什么样。 哎，我问你，400里大概多远？ 400里，200公里嘛，就是从北京到天津，差不多一个来回儿。高速啊，高速整100公里。 那这要是徒步走的话，得走多长时间？ 徒步要真走的话，怎么也得走3天到4天吧。用不了一周就走到了， 所以你上回走了这么长时间。 谁走这么长时间呀、啊？ 是不是你觉着你就这孩子不灵光头脑？ 就是啊， 要是你王大磊啊，跟洋洋俩人出去贵州游玩， 哎， 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对，都没了，什么都没了。 你以为还剩个百八毛的， 对， 实际上是没钱，你也不知道。等你一翻书包，哐哐哐一倒， 跟倒土破一似的，哗啦！ 我带都是零钱是吗？ 没有钱。一分都没有，你连那个书包中间那个布你都拉开了摸了一遍， 内兜侧兜补丁全看了，没有， 你得浑身摸了一遍。 小花， 没有钱。 有卡呀？ 卡里没有钱。 对， 透支的卡都不让你划了。他给你拨电话过来了，您透支了知道吗？还钱了，该还钱。 谁的银行这么说话？ 不是，人家就是实在是次数太多了，没好气儿了已经。 您知道吗？您马上就要上那个信用不良记录登记，到时候给您备份，完了您干嘛都不方便，买房买不着，贷款贷不上。 哎，几个贷子？ 你说多少个贷？ 你要心情笑呢？我们是银行。 一听这都是诈骗的，哎，这都是骗子。 他这觉悟还挺高啊。 那你听出来了，挂了。 他这个他都挂了，你知道吧？他要是接着这电话，您好，小额贷款需要吗？他就真动心了。 这位真客， 怎么贷？ 这位真客气，挂了还说一句挂了。 交代一句吧。 有这样事儿骗的，就有那样事儿骗的。但是确实，你一看卡已经爆了，实在没有办法再透支。这可怎么办？怎么回北京？ 打电话跟亲戚朋友求助啊！ 这时候洋洋那娇气劲儿上来了。 哎， 我可不能在外面这么跟你瞎逛了。 好了，出门之前不看看剩多少钱？ 你也不看看剩多少钱？ 还玩， 还给我花钱？ 你给他花多少钱？ 花钱花出毛病来了 啊！我不要那个，你还给我买？ 你心里没点数吗？ 对， 是我的。咱现在退货也来得及，退俩就能回家。 哪个？你想退哪个？你说。你想退哪个？ 退那贵的。 嗯， 退那贵的。 哪个？ 退柜子。 退那贵的柜子干嘛？ 你再说一遍。 这不让退了。 早不算计，现在你就算计到我身上，那你当时干嘛送我？ 你瞧，你这还得买。 都是你算计不到。 自受穷。 我受不了这样的日子，风也大了，雨也苦了。 雨还能尝出味儿来？ 风也大了，雨也急了，我可不能在外面这样，家里得多着急呀、啊。 找一房檐避避不好吗？ 外面风那么大，我妈想我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给我发微信了，养生帖。 什么养生帖？ 转发给我了。 怎么证明想你了？ 就是想我了。 跟你妈说说，微信转点钱。 管我妈要钱，我妈都不让我跟你玩。 哎呀，那这 我想知道那会儿我们俩多大呀？ 这出来跟你到贵州玩，我妈都不知道呢。 哎， 呵，背着父母我们俩私奔去了。 我跟我妈说，我跟大磊玩，我妈得揍我，让我跟他玩。 小孩没超过去五岁，这假设都不像大人说的话。 你看， 就那意思，就是父母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就不敢跟外面说。 朋友啊， 你有朋友，那你快去见去。 我给小花打电话， 我肯定是接到这个电话了啊。 哎。 当你说出借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就突然间说喂喂，大点声啊，喂。 对，那他这个方法其实来说啊，我们就不用，你要跟我打电话呢我也不喂，你就直接一打电话，哎哎，家宝，大磊哥，这个最近怎么样？最近挺好的啊。那个 我还那么多废话我那叫困成那样直接说不就完了。 对，那你得直接说呀。 哎， 你只要提出这个借字， 哎， 我立刻跟你借钱。听说啊，你听说你最近发财了， 哎， 借太对了，我就想给你借点钱呢，你知道吧？我知道咱哥俩兄弟这好，你知道吧？ 我就喂喂喂， 你给小柱打呢，小柱倒是不慌不忙，大磊玩挺好的呀，特别好，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 了，就捧你啊，就是一直捧你。 当你说出这个借这个字的时候， 不明白， 说话都不明白。 不客气， 不明白， 不明白，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哎呦， 哎呦， 哎，就这么着。 干什么呢？老说瞎话呢。 就这么着， 拜拜，好， 得嘞， 他得嘞。 但是你借的这几位是兜里真没什么钱，也是。 我就没有一个有钱的朋友了。再者说了，回了一张车票用不了多少钱，用不了几百块钱， 真用不了几百。 就绿皮火车。 那我们说大磊的脑子比他这个小伙子强多了。 当然， 当然了，但是人小伙子有女朋友。 是不是小伙子太年轻了？比如十八九，就是他朋友都上学呢，也没钱。然后他又是那种觉得自己没有问题，走个 不是 四百里。 他要是也上学的没有钱，他们怎么出去玩花这么多钱的呢？ 花冒了吗？ 哎，这人呢太没有计划性了。还是那句话，你这跟家里说不就完了吗？ 面子上过不去吧，跟家里要钱， 先救燃眉之急呀。 爸，说明什么呀？这小伙子压根儿就觉得四百里回家没事儿。哎，我就喜欢徒步。哎，我还就碰着有这样的，这朋友就喜欢骑自行车。 十七八岁人的更是这样了。 对，我就喜欢兜风， 山里我走一趟。 对， 哪儿山我奔哪儿去。 对，我这徒步嘛，就走。 要不我说这事儿有点刻意了嘛，就为证明他对他这爱，所以走四百里回家。 别说走四百里了，一百里人家女友这心里砰砰砰的热呀，是不是？ 就是一种为了女友面前表现而已，是吗？ 对，人女朋友一听这好，这四百里呢，我怎么能让你回家？我打电话，我跟我前男友，到时候我借点钱。 别别别 啊！ 他不如我管前女友借。 看来俩人这关系最好的都是前任， 哎，都照着实话。 这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警察知道了。走高速这事儿警察管吗？ 管啊， 在高速路上走啊？ 那当然了，很危险。现在走走变道，走变道， 变道走，变道走。我姓变，叫道走。 这位还真是。 警察给扣那儿了，问怎么回事，后来一听说啊，原来呀是玩的时候花光了身上的钱， 嗯， 最后的积蓄给女友买的车票，自己准备徒步四百里回家。听完以后啊，警察叔叔忍不住爆笑。 哎呦，这警察叔叔怎么了？还爆笑。哎呦， 哎，这警察叔叔为什么爆笑呢？ 就是实在没听过这样的事儿，跟我一样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哎，你看不同的人的反响是不一样的。老叶听完了以后特别感动， 嗯， 坐屋里哭半天。 哎呦， 作为男友可以说是很合格的。 哇，这么单纯， 他能有这感触？ 希望这个女人好好的珍惜我们男人。 哎，有他什么事情？ 因为那女的给他打电话求救来着， 他是那前任的。 但是换成周飞，人家就这么说了， 嗯， 其实这女孩知道他身上没有钱还让他这么做，我感觉呀，他俩的感情有问题呀。 嗯， 这个女生在交往男友上消费不能光让对方付钱啊，短时间就算这事儿能扛过去，长久这么着行吗？啊，结婚好几年了，俩人出去玩又把钱花光了，在这个迪拜， 哎呦，就跑这地一份。 男的说了啊，你把这个剩下的钱啊，你回家 买张机票。哎，我死在沙漠里， 这代价太大了。 这不行啊， 嗯， 这不行啊，我建议现在就分手。 哎呦， 葫芦说的，小伙子花钱没计划吗？啊，男方说把所有积蓄都给你，你返程，我走回去，这女生就愿意啊，俩人不应该同甘共苦吗？要走应该俩人一块儿走啊。 嗯，

你只要背出接下来的一句，老师就让你做。 老师这太缺德了，我就会一句。 好，他一句你一句，可是你们俩这是学的什么呀？这是，人家好歹背出一句来，是不是？ 我那句让他抢了。 啊，你也是会背这句 啊？ 那你认一句吧，你能背出来，老师让你做。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老师让他站着吧。 我认一句。 老师提醒提醒你。 嗯，你说。 陈怎么着来的？陈本。陈本什么来的？ 陈本布衣。 哎 哎， 诸葛亮啊，陈本布衣。然后呢，在哪儿啊？锄地。躬耕于哪儿？ 南阳，南阳。 哎，经过老师的这个启迪呢，现在这个袁大宝同学已经背出了。 老师，您这不如就给我这课本，我念出来得了。 那不行，加强记忆，加强学习。好，坐吧，王长磊。 又到我了。为什么他下句就得我接呢？ 谁让咱俩倒霉，让人抄上了？ 哎呀，你接着来背吧。随便哪句，老师给你启迪。 不求闻达于诸侯。 但求。 没有但求吧。老师您蒙我不行啊。 老师您不说启迪吗？这是误导啊。 哎，很好啊，就是没被老师缓过来。 多新鲜呢。 不求闻达于诸侯，对吧？先帝不以臣怎么样？ 不以臣俩字叫什么来着？ 猜谜语呢，俩字。 baby。 对， baby。 baby。这个同学们课后复习不行啊，老师很失望。老师现在心里特别难过， 对，我们也不好受。 这个古代的汉语就被你们这么给耽误 了。古代汉语被我们耽误，老师您弄反了吧？谁耽误谁？这是 学习太不认真，不深入。其实啊，老师今天本来想给你们布置一个特别的任务，现在老师犹豫了。 您犹豫犹豫吧。 算了，还是给你们布置吧。咱们呀，今天要写一篇作业，一封家书。 一封家书、 我会。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没让你唱歌， 是这个吧？ 写出来就可以啊。 把歌词写出来，那 让你应这活。 严大王、把这首歌第二句唱出来。 老师，我也就会是头一句。 哎呦，幸亏我先张的嘴。 那你把其中任何一句唱出来吧。 就你们好吗？ 应该是你们好吗？ 老师，这咱不是古汉语课吗？怎么转歌词课了？ 好，老师说什么？这个歌词呢，可以当成今天的作业的这个内容啊，但是需要你们用小篆撰写这个一封家书。 小篆是啥？ 小篆，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度量衡。并且由丞相李斯负责把原来使用的大篆，还有那种文啊， 什么文呢？老师， 老师您为 啥？老师您是个教语言的，您必须得说清楚什么文 啊，进行简化。 什么文进行简化了？ 取消了其他六国的文字。 我们就要听什么文简化了？ 老师这字根本不认识。我给您个提示，上面一竹字头，下面一提手，一个留下的留， 估计还念留。我这么猜啊。 溜好像是溜文， 念咒， 念咒， 念这谁给谁念咒？好像 这个字念咒 哦， 真念咒， 咒文， 咒文， 咒文。 中国春秋战国时流行于秦国，现在存在的石鼓文是它的代表，也叫大篆。现在我们要写的是小篆，小篆呢，在 这个跟大篆干嘛使？ 丞相李斯负责进行简化，于是产生了小篆。 又说一遍， 让你问李斯去。 当然后来到西汉末年的时候逐渐被隶书所取代。那么今天我们就采用篆书的方式，小篆啊，这是一种书法艺术，我们需要了解它，并不一定在现实生活中反复使用， 就写一个字就行是吧？ 大家难道不想写这么一篇文艺的作业吗？ 不 想。 好，我听见大家非常坚定的肯定回答。 老师什么耳朵啊？ 老师我是肯定回答不想。 我也听到了大家是血中呼唤，学小篆成大器。我们现在就发毛笔，发纸，发纸，发。 有点令人发指。 这墨虽然有点臭啊， 还是臭墨。我说这班没人呢。 擦吧擦吧就得了啊，这墨汁还是浓的啊，就味儿的啊。 是太味儿了， 老师凑凑就得了。 来，咱们写这个小篆啊，来来来，跟老师一笔一画的走啊。古代有很多小篆的字跟我们现在基本上差不多呢。您比如说这个笛子的笛，苦练那块的苦， 老师这是练武术的。 不是，关键是这俩字我这一封家书里用不上。 对，老师，我们得写家书。 老师，您叫我笛子笛给苦乐的苦，您叫我们乐，我们还能给家书里用得上，叫苦我怎么用啊？ 因为咱们这个小篆是这样啊，有的变化比较大，有的变化小，老师也不准都认识。 哎呀，这节课我选后悔啊， 选完了老师也不认识，那就好办了。 那咱就捡这个易学易会的、易懂的来学啊。这个小篆呢，上紧下松啊，平衡对称，这个圆劲均匀的，是个粗细一致。 老师练个鼠来宝，您得给我举个例子，您写一字儿吧。 比如你看闲闲啊，这字儿也差不多。序啊，秩序的序差不多，定哎差不多， 定也差不多， 白也差不多 啊，定白 啊，定我解释呀，是一定的定， 别解释。 好，同学们放开手脚， 怎么样？这回选瞎了吧？这还怎么写啊？ 就写几个字吧，白定苦闲。 这怎么给写家书啊？ 让他们揣摩着看吧。 刚才表演的非常夸张吧，甚至我们结束逗大家哈哈一笑的这一句啊，朋友们都觉得蹊跷吧？ 这有什么蹊跷？ 朋友们都觉得生厌了吧？ 实际上呢，在江西师大文学院有这么一位老师，确实给同学布置了一次特别的古代汉语作业，是用小篆给父母写一封家书。写的过程当然是很困难了，因为这个字体的不断的变化啊，已经为大家所不熟知了。但是写完之后，同学们都表示用小篆写家书感觉非常诡异，不是，感觉非常文艺。 但是家长们感觉没一个看得懂的。 所以同学们在小篆的这个下头的一个犄角旮旯那儿呢，也写上了现代的这个汉语文字。 但由于太小，家长们还是没看清楚。 这真是玉器彩剑兼尺素啊，山长水阔知何如？ 不是处吗？ 知何处？你小柱听到这个事儿以后说：“呀，有了这个技巧以后，写情书就不用加密了。” 太棒了！娱乐七十二变之花絮。 我们刚才表演又夸张了，对吗，听众朋友们？ 哪回不夸张？还有这个。羊羔羹是那个 栗子羹， 对，栗子羹， 哎， 这个太欺负人了。 对，羊羔羹一听，哎呦，我 还有羊羔蒸羊羔， 哎，蒸熊掌 都想瞎了心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给你们讲个事儿啊，也是奉劝你们，千万。别嫁到这样的人家里， 别嫁到这个人家里， 劝自己呢 啊！ 常州有个女子拿着一张活期的存款单到银行去取钱，却被银行告知存款单是假的。 哎呦，这个我跟你说，你天天看咱电视上那种骗子有的是， 但是我 受这种骗的人太多了。 我就说银行这个工作人员是个巫婆是怎么着？单子是假，你可以说是假的吗？您这个银行卡是假的。 哦，这个是这个女的又重复了一下，是假的。 哎呀，还不嫌事儿大。 对方说是的，您的存款单是假的，假的。 再来一遍， 哎， 他就报警了。哎，民警一查呢，说不该找我们。 不是有困难不找民警？ 这事儿吧，不是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事纠纷问题， 诈骗还不是， 也不是经济上面的一个诈骗问题。 那什么呀？ 这是你们家庭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回去你问问你丈夫吧，这为什么是假的？ 全一个口气，看见没有？ 这对不起啊，这你们也都是回去问问您家里人，这是为什么假的啊？会不会问我丈夫这为什么是假的？ 哎呦，这女的不演戏糟践了。 哎，这女的应该拿一假的，我跟你说。 回去了没有？ 回去一问，原来啊，妻子总是埋怨丈夫挣不到钱，哦，这个埋怨你们应该多多少少是听过的啊。 啊，没有听， 我听谁的？ 女朋友吧，就是您。 对， 没有。 这是饿了，要不就是有毛病。 小花经常这样。 嗯，哎呀呀！ 妻子埋怨丈夫挣不到钱，还一再要挟要离婚。丈夫爱妻子，情急之下伪造吧，我告诉他这里面是10000的存单。 那干嘛不多闹点啊？ 3万。 好嘛， 小花啊，一看就没见过大场面。我说多造点，就把一天两盒。 关键是你添的太多了，对方也不信你啊。 对，因为你这个能力觉得不可能挣到3万以上。 你一个电视台的是吧？又是送盒饭，又不一定。 咱话说谁呢？ 我那意思就是你得理解你自己工作的一个大概的这个状况嘛。 啊。 然后他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安抚妻子，保住婚姻。没想到妻子那天真取钱去了，就是取不出来。 多新鲜呢！ 取出来以后呢，俩人因为这事儿就吵起来了。你们说这个男的可怜吗？ 不可怜。 我觉得 可恨吗？ 够可恨的。 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因为我是觉得呢，可能是我身边的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挣不到钱的男人。 哎呀，跟你道喜吧。 你打算跟哪个？ 像殷小柱啊，王大磊呀、啊，一个刚毕业的严家宝啊。 哎，对，我有情可原，知道吧？那两个 怎么你就有情可原？ 我刚毕业呀。 你看刚毕业就刷刷进的世界大公司大企业、 哎。你想想比尔盖茨， 真是没念完就挣大钱了。 对， 乔丹大二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全美国的明星的球员了。 那没有关系，但是我回头一看到殷小柱、王大磊，我觉得我还要坚强的活着。 大磊、小柱，你们都这么多年了， 也没开窍。 喜欢的姑娘也一茬一茬不老少了，总是被埋怨挣不到钱，你们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呀、 啊。对呀、 啊，好好检讨一下自己，怎么回事？ 我们心太善了， 不是你心太宽了。 所以呢，这个角度我又同情了妻子。 这指东打西，这受不了啊！又同情妻子了， 挣不着钱这事儿吧？ 嗯， 他、哎、也是个事儿啊。 可是挣不着钱也不能离婚呢。 这挣不着钱，这是物质方面的。你这个两口子结婚是不是、 情感、精神方面的？ 哎，对， 家宝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了。 哎、我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啊、哦，我明白，就是说。嗯，如果东方的这个妻子，如果他 哪有 西方的哦，我怎么回事啊？ 还外国妻子 啊？也不一定那么往外吧，最远也西非也可以吗？ 哎呀，就够远的了，回来吧。 到这儿你算有钱的， 对， 而且你还算皮肤肤色非常 白的， 对。 俗话说物以稀 为贵呀。 哎呀， 但民警说了，你这个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了。鉴于你伪造的目的并非是诈骗银行资产， 嗯、 又鉴于你现在呢穿着红的这个秋裤在柜门口啊道歉， 哎呀，就是他呀， 态度较好，社会危害性不大，所以呢，我们对你进行批评和教育。 嗯， 好，下一个， 我、哦、这还有一排人，一排人。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最近咱们也没有人发红包了啊。 为什么不发呢？ 我就盼春节了。 抢的人太快，都不言也不说话，就关抢。 这个流行劲儿也过去了，关键是大家都抠门啊。 你每次让我抢一个一分，你说 对你还算手气最佳的， 关键我提不出来放银行里。 那你就这么抢他100年？ 我拿这致富啊。 一年365天， 那也没多少钱， 抢3块多钱，那有300多呢。 哎，我这日子真够苦的。为什么我抢红包的时候也有这种经历？就是发一个200多块钱的红包，大家都抢60、70、70、100多，到我这0.32。 0.32这是什么钱？ 就0.32元吧。 对呀、啊，那不是3毛2吗？ 对，就换算成嘛，就是3毛2嘛。 3毛2，你美去吧。 还有1毛4的呢。 每次我一都是红包已经拆光，您来晚了。 嗨，没抢上啊。 我也就比你晚了那么2秒钟，抠了一下鼻子。 你擦擦吧，擦擦吧。 多单位是。 揉了一下鼻子。 对，我也是掏个耳朵。 我打一屁股。 现在知道吗？婚礼上也开始抢红包了。 哦， 但是怎么抢法呢？我那天反正参加了一场。 嗯，这个也是拿手机抢吗？ 那还脑袋抢去、啊 不是，我认为的婚礼的红包不都是大家给，都是拿纸，是不是、包起来， 分给钱不用抢。 我说的是新娘新郎给大家伙的一个回礼。 哎呦，还回礼呢？ 可说呢。 嘿， 那不都是抽奖吗？各位朋友， 你好，你好啊，那个还没开始呢。 我先试试音。 就说什么来着，说这主持人司仪啊找得很重要，这没有经验这不行，知道吧？让你找着便宜的。 嗨，我 本来 开什么开始啊？ 本来有比的贵点，我一看他比那个便宜好多。 开什么开始啊？ 这倒是你太便宜。 吉时已到了 啊！这各位来宾啊，先把这个手机打开， 对， 扫描二维码。 对，一会儿有巨大的惊喜砸向你。 我还有危险。 天上掉下来大陷阱啊， 你得跟那 馅饼 陷阱、 哎、馅饼 馅饼 他说不对了。那什么司仪，我得跟你说啊，您就把手机先收起来啊，因为您有这个劳务了，所以呢咱们这个就说是这亲朋好友必须得抢这红包。 好， 你让司仪给抢走了啊。 好呀，开始吧。 开始， 各位亲朋好友准备开始抢红包了。 问一下， 您都是哪儿来的？ 那个加群是吧？加群，然后就抢红包是吗？ 对。 大奖红包多少啊？ 大奖2250的啊！ 那你赶紧给我。 开始，红包已经抢没了啊！2000大奖由我们的哪个朋友领走了？ 这 啊，就是他。 摄影师这边 啊。那200的呢？ 这来把菜让、哦、我把菜上了。 哦，服务员抢到了。啊，50的谁抢到了？ 灯光， 新郎的爸爸抢到什么了？ 我是什么也没有。 哦，太来太晚了。 我刚才就 拆迁完，坐。一会儿还管你叫好嘴，还得掏钱呢。好啊，那咱们第一轮红包就过去了啊，准备婚礼开始。好，现在到了第二轮红包的时间了。 加一个。 好，二轮抢红包开始。 抢来！ 怎么外边还这么大事儿啊？好，2000谁抢着的？ 我场控。 200谁抢着的？ 我是后厨。 哦，有钱出门的后厨去了啊。那50的谁抢着的？ 那化妆师，我这。 哦，化妆师也出来抢钱包了，啊，抢红包了。 抢钱包？我说司仪，我可没抢钱包啊。 抢了红包。 老老实实做人，咱们地地道道的。 好，下一位准备开始。 又说这司仪找的便宜吧？ 不是，为什么咱们亲友都没有抢到呢？ 等待下一回开始。 哎，我们领导呢？我们同事呢？发小呢？一个都没抢到吗？丽丽 没有。 圆圆 没有。 全是这口音。准备第三轮来了啊！ 第三轮来了，赶紧谁做三轮？ 200谁抢了？ 我是。 你是干嘛的？ 我旁边卖馄饨的。 怎么早点摊中午还出来？50的呢？ 面点，红碗，俩都抢上了。 新郎他爷爷抢什么了？ 我 好，坐一吧。 老公，这不对啊！卖馄饨的跟你什么关系？ 不，这卖馄饨的跟我那炸油条的跟你什么关系啊？ 咱们这儿抽红包，怎么外面人呼噜呼噜往里进呢？ 我跟你说，我听这两人口音跟这司仪有关系。 亲戚， 你看看这点家里边人，一个都没抢到，连一毛都没有。 还骂了这次。 二舅妈，您坐这儿。 是我老公、 啊。这还跟我斗什么呢？ 如今啊，不少婚礼都玩起了互联网加的概念，甚至还玩起微信发红包的宾客互动环节。不久之前呢，就有这么一个现场，一开始热场，主持人带动下开始发红包，现场亲友的手机此起彼伏，响个不停，抢的也是不亦乐乎。抢到红包的上台对新人表达了祝福，揭晓的时候让人看得有点傻眼。原来啊，最大的2000元红包被摄像师给抢到了，200元被现场的服务员抢到了。 新郎说呀，当天摆了26桌酒，红包群里边有298个人，肯定不只是有这个吃喜酒的人，但是工作人员怎么能够抢红包呢？其实之前啊，这个新郎和婚庆公司说好了，工作人员是不能抢这个红包的，但是现场几百人完全是无法控制了，抢到了的工作人员啊，更不会把钱退回来了。 加一个呗。 加一个。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